欢迎嚟到学人沙龙，文字作品同埋舞台表演，听落去好似两种截然不同嘅艺术语言。当我哋将文本，例如小说、诗歌或者剧本搬上舞台，会发生乜嘢变化呢？有啲文字可以重新演绎，有边啲注定难以跨越媒介呢？今晚我哋讲下摆文字上台，先介绍我拍档心有家黄仲元阿 Muse。 Hello， 大家好。 电影导演 Eric 曾庆宏。 Hi。 舞蹈影像导演黎宇文 Morris。 Hello， 大家好。 嗱，各位啊，当我哋讲紧即系摆文字上台咧，即系从文字变成一个影像或者视像作品啦。我听落去咧有啲奇怪嘅，因为喺我嘅角度咧，我哋从来都有样叫剧本噶嘛。咁剧本系文字嚟嘅咯，咁文字变成影像作品有咩咁奇怪呢？ 劇本好多時咧對我嚟講係好多創作嘅起點嚟嘅。無論你係真係寫一個小說都好啦，定係拍一套戲啦，定係一個舞台劇咧，好多種類嘅創作咧都係會當然先係個創作者，無論佢係導演定咩角色都好，佢有啲感覺對個世界，嗰啲嘢可能係一啲淨係諗法嚟嘅，有啲可能係一啲畫面嚟嘅，有啲係文字，有啲各樣樣嘅嘢，聲音亦都好。咁但係一旦佢接收呢啲嘢之後咧，佢開始，咦，我要產生一啲作品嘅時候，好多時候就會寫出嚟啦。所以寫出嚟嘅嘢咧，有時佢係一啲直接係故事，有時可能係啲想法，有時可能係描述緊一啲影像咁。所以對我嚟講，劇本係咁嘅嘢。 Morris 咧， 我自己就比較係好從畫面出發嘅，即係我覺得諗緊一樣嘢嘅時候咧，我都係諗咗個畫面啦，諗咗個情景啦，嗰類嘅嘢。OK， 到我想記低佢啦，咁我就要用我嘅文字去記低我所諗嘅畫面，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一個 process 係由畫面變做文字，跟住可能佢變成一個劇本好或者點樣，跟住去翻舞台，去翻電影，即係就由影喺我嘅世界係影像文字去翻影像嘅一樣嘢嚟嘅。 呢個得意啦，究竟係我裏面跳嗰個 step 啊，定係咩咧？因為我係唔覺得文字係為咗記錄我腦裏面畫面嘅，我係直接好似文字去文字嘅。我係理解自己錯咗定係唔係咁樣嘅咧？ 都唔係㗎啦。嗰個情況係大家每一個溝通嘅方法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強啲嘅載體嘅。嗱，嗰個情況就真係等於有啲人係用英文去諗佢嘅溝通方法，有啲人用中文去諗佢嘅溝通方法。嗰個情況係差唔多，睇下自己擅長啲乜嘢。但係反而劇本同埋影像呢件事咧，是兩回事嚟嘅，喺心理學或者叫做視覺藝術心理學嚟到睇。因為咧，你如果你淨係文字嘅話咧，我哋叫嗰啲咧就叫二步溝通、，asynchronous， 即係話咧你唔能夠集合所有嘅一啲媒體咧嚟到收個信息嘅。或者我調轉翻咁講，我講 synchronous 嘅，即係同步嘅溝通，可能會更加清楚啲嘅。我哋成日都話想有啲 human touch。其實個意思係鍾意 human touch 嘅意思係點樣呢？係因為喺 human touch 裏面呢，當我同 Eric 喺度講嘢， Eric 嘅表情啦、動作啦、佢嘅姿勢啦、呢個個背景啦，跟住佢講嗰句嘢出嚟係乜嘢意思呢，我可能就知道講笑咩，即係我就會即刻咁樣去講，而唔係當佢認真，係因為我已經 read 曬所有嘅成個 context。係啦，成個背景嘅資料咧，我就知道呢、這個我哋就叫同步溝通。咁你劇本咧係一個二步溝通嚟嘅，即係話咧，阿 Eric 佢去寫一個劇本出嚟嘅時候，其實我去睇翻嘅時候咧係兩回事嚟嘅，應該。所以我覺得係幾難嘅啫嗱，你去睇劇本，跟住俾個演員去睇劇本。即係當然啦，講俾老闆聽好啦。但係如果有啲老闆鍾意睇劇本嘅，嘩，我覺得呢件事係好難，佢究竟睇到啲乜嘢出嚟嘅呢？因為佢睇一個係唔能夠有咁多信息俾佢嘅，就等於頭先阿 Morris， 佢有畫面嘅，佢寫出嚟嘅文字呢係應該配合佢嘅畫面嘅，但係我好肯定我去睇返嘅時候我睇唔返嗰個畫面出嚟。 所以可能係咁樣，我哋應該要，因為唔係所有觀眾都知道我哋點樣去製作從一個故仔到變成一個視覺嘅作品㗎嘛。因為通常係咁樣嘅，咁而嗰個過程裏面呢，其實就係解答返剛才阿 Mill 所講嘅嗰種同步。一開始可能有個故仔啦，個故仔呢係真係可以有好多嘢係未填充嘅，因為好多信息係未有嘅，未知個背景啦，未知個顏色個通係點啦，氣氛係點啦，心情係點啦，係批判啦，定係諷刺啦，定係搞笑啦，定係悲劇啦，未知嘅。總之有個故仔，好啦。但係當佢由故仔變成一個所謂劇本嘅時候咧，我哋會加好多三角形，我哋話個三角形，等兩位導演再解釋三角形。佢三角形就係我哋有好多三角形嘅，就係嗰啲 加資料啦， 悲傷地說出這句說話， 係啦，或者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個、 okay、 城堡外又發出一啲聲音咁樣，就開始加啲背景。好啦，但係再後一個就係、是、可能有啲人都會再做就係、是、有 storyboard， 就真係將佢變成一個畫面。其實諗諗下呢、這個就係解釋緊阿 Mill 所講，就係、是、從好似好集中，但係未必同步曬所有嘢，慢慢越嚟越同步，係咪一個咁樣嘅過程咧？ 我自己就真係每一件事都唔同，我唔知魔術係咪咁，即係我覺得每個創作呢我個方法都好唔一樣嘅。有啲創作譬如我即係文字係表達唔到咁仔細，譬如話嗰個演員，我已經諗到嗰個人呢，佢呢個 shot 呢一定係佢要咁樣望佢，而我淨係捕捉佢呢一個部分嘅啫，而後面一定係點樣嘅。咁呢其實有時候我點解要畫出嚟，因為快過寫出嚟、你100字先寫完嘅嘢，但我咁樣勾咗個大概角度呢，大家就會明白。同埋同攝影師溝通，你同唔同人俾佢睇嘅時候呢，你有時啲人係睇畫呢會係升啲嘅。咁但係當然如果有時候你要描述多啲係咩情況，可能是一些你不知道他的 background， 他或者他不是创作的，可能有时候文字有帮到手，因为他比较上中性一些，可能他比较没那么直接地去升到你，但是其实他又会给到个空间他自己去想象、他自己都可以玩到个画面。 我自己通常用文，因为我拍的东西是比较小對白嘅小文字，我自己一路一路以嚟嘅作品啊，或者去做嗰啲嘢，咁所以其实我就会是通常要用文字嘅時候咧，我就係要俾大圍知道發生咩事，因為好多時候好似 Eric 話齋，如果我係好 specific 要嗰個畫面，我就可能畫出嚟或者影一幅相或者做咗，大家會了解到。但係好多時候我係想整個過程，因為可能我拍嘅都相對比較抽象一啲嘅，即係一啲同舞蹈啊、身體 movement 有關嘅，其實又好難畫 storyboard 嘅，即係你點畫出嚟咧好多嘢。咁但係你反而可以用翻用文字去形容某一啲嘅譬如個動作上面，其實佢帶一點快與慢，或者係嗰個心情上嘅，反而用文字描述咧，大家會明白，會明白多少少。咁所以我就通常會有一個大綱，有一個文本俾大家知道。哦，我雖然好抽象，但係我大概個內容係啲乜嘢？可能喺個畫面最終唔係咁清晰見到個故仔嘅，但係起碼我令到我同我一齊做嘢嘅人明白先咯。 我試下咁樣去問咧，因為我成日都會聽咧，就係啲編劇會寫廿幾個版本啊，定十幾個版本啊， 咁少。 Eric 嗰啲對佢好啲嘅，Eric 嗰啲係啦，咁可能會寫好多版本。其實我成日都有對呢件事有懷疑嘅。嗱，因為咧喺個視覺藝術個心理裏邊咧去睇咧，其實佢個定義啊係講緊咧，我係 explore， 即係我喺度發掘緊演員同埋觀眾嘅心理狀態同埋情緒嘅變化嘅一個過程嚟嘅。咁即係點樣呢？咁即係多變到不得了喺個過程。所以我唔明呢，我其實唔明，我就當然知道係有啲人想啲嘢搞清楚啲先至會開始，或者係咁樣令到後面嘅人跟進嘅時候會好啲啦。但其實真係冇咁嘅需要，即係其實個劇本 make sense。啲橋logical， 跟住話接點啦。我唔計邊一種喜劇可能會有唔同啊，咁嗰啲先。其實我覺得係可以 pose 嘅，即係嗰個嘅情況可以 pose for selling 啦，可以 pose。跟住咧，因為我覺得好多時候應該喺哇演員係咪 deliver 到佢創造角色嘅時候，佢點樣創造？跟住導演點樣同佢去傾出嚟之後個角色會點？我能夠想像到咧，其實編劇應該係咁改嘅咯。 但係因為唔可以就咁就繼續行嘅，原因係你份劇本唔係淨係導演睇，個製片會睇啦。我場媒去睇啦，點解一開始學寫劇本嘅時候會出錯咧？就係好多人以為就係我故事講得到，咁我啲對白寫曬出嚟，咁咪搞掂咯。咁啊，唔係噶，當你真係打開一份真正拍得嘅劇本，如果係有故事性嘅，三角形嘅部分係長過對白好多。真係啊！你因為 描述嗰個情況係咪？ 因為你要令到所有個團隊裏邊人都知道我要執齊啲咩俾你啊嘛。佢有咩衫？佢我揾有咩景？有咩道具？個光喺邊度打？你通過嗰啲三角形，個三角形就係交代啲背景嘅資料啦。最好笑嘅就係教大家去即係劇本課第一堂就係點樣喺嗰個文字工具裏面揾翻三角形個符號出嚟先。即係平時係唔用嘅，我揾翻出嚟先，因為嗰個好重要嘅。你要做到整件事，其實係令到大家用翻個字就係你能夠視覺化 翻件事 ，picture 到件事。點解要改好多稿呢？好多時候係因為份劇本同老細嗰個 picture 係唔同咯。你點樣寫到嗰個 picture 個畫面係同步翻咧？咁你份劇本就差唔多個啦。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咁樣嘅情況嗬。 我諗到個其實一個延伸問題想問 Morris 嘅，即係頭先講嘅，譬如話其實個劇本要拿捏到一個咩程度咧？大家點樣 read 佢？點樣先足夠咧？演員又明唔明咧？定係編劇又點睇？好多時候譬如拍戲咧，就係、是、總之個劇本導演覺得有信心。咁嘅程度咧，大家會 deliver 到一啲嘢咧，佢會足夠就得啦。但係咧喺即係舞蹈影像嘅世界咧，限制咧又再大咗，因為唔係淨係我創作緊，舞蹈者都創作緊。我哋真係唔知道佢每刻你冇辦法，因為佢件事你如果話你要三秒內轉好個圈咧，真係未必有最好嘅喎。好多嘢真係一個即興嘅創作嘅部分喺度。咁如果係呢啲嘅創作咧？嗰、那個文本上嘅拿捏應該就唔同啦，唔係話導演就信心就夠，會唔會有啲其他嘅嘢要注意嘅咧？喺即係處理舞蹈錄像嘅文本上邊， 果嗱，其實我覺得就算係咪舞蹈錄像都好啦，或者普通嘅，即係我哋會討論編劇究竟要寫到幾多先夠咧？ 嗯， 要留幾多空間去俾導演？因為有啲通導演係好唔中意你寫好多嘢嘅。喂，你寫齊曬咁我導咩啊？即係無論舞台又好，電影又好，咁但係我唔寫又好似。講唔到俾你聽，其實我係點諗喎？咁呢一個中間其實唔好話舞蹈錄像啦，即係我哋普通可能故事片嘅文本已經係會咁樣啦。咁去到更抽象，我哋用好多影像去表達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面對譬如我自己作為一個係影像背景出身嘅，去拍舞蹈嘅時候，其實會遇到第一個嘅唔好係問題嘅，第一個需要溝通嘅就係同編舞或者同舞者，佢哋習慣用身體去表達嗰一樣嘢，情緒啦，或者 whatever 係演啦，或者故事啦，咁你點樣去將呢一樣嘢，就算有文本，但係你要再話俾佢聽，同鏡頭嗰個 interactive 究竟係點樣做咧？好多時咧，我後屘即係經驗比較多啲嘅時候咧，我發覺有時咧唔需要講太多。或者寫太多形容詞，反而有陣時咧，你好簡單俾一個指令，因為已經習慣咗用身體去 feel 嗰件事，你就喺咧一陣間你隻手抬高少少或者慢少少，咁佢就做到俾你噶啦，竟然，因為佢習慣咗呢個速度，如果你個情緒知道佢係咩嘅，佢就已經做到俾你啦，就反而唔係好多需要好多 description 去話俾你聽點樣做。 但導演，我作為編劇。寫多咗，你咪唔好用咯。寫少咗，你會話我。 有啲好猛陣㗎，見到你寫咁多嘢，我見過有啲舞台嘅導演見到編劇，哇！你寫到咁齊，咁我導乜嘢啊？ 下一節翻嚟啦，我哋即管講下究竟寫多寫少應該點樣拿捏咧？翻嚟繼續學人沙龍，今日咧我哋講下擺文字上台。喺文藝理論裏面我哋成日都講嘅，即係一個文本咧，其實係連結緊唔同嘅創作單位嘅一個重要載體。從一個故事嘅故事點樣嚟，等人可以再慢慢細緻啲講，因為有陣時係一啲好耐已經有嘅故事，有啲係新嘅故事，有啲係冇故事變有故事。但係文本有陣時就係對於我哋呢啲學院派嚟講咧，就係連結唔同地方嘅，即係連結緊表演者。製作者甚至觀眾咁樣，但係剛才兩位導演咧就話，其實可以唔使要嘅，咁我哋呢一個行業亦都唔需要存在啦，咁樣 喺正式記錄裏邊咧，我係冇講過呢句説 話。我覺得記錄裏邊 編劇係好重要嘅， 一劇 資本一個創作嘅靈魂嚟嘅。咁不過我覺得即係嗰個分工咧係唔同嘅，即係始終即係。編劇我覺得好重要就是無論點樣都好嗰、那個編劇即係個劇本本身啊嗰、那個質素點樣寫每句對白點樣講可能佢都會諗影像嘅層面嘅嘢其他層面嘅嘢但係去到最後就係個劇本係點樣好唔好睇一個文字上嘅嘢但係導演可能要處理嘅嘢係好多其他部門嘅嘢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就會係未必會係劇本就行曬所有嘢咯、可能要照嘅嘢仲有好多咯。 係剛才Morris 講到即係例如拍形體、拍動作，其實我嘅經驗就係、其實都要有一個劇本，不過嗰個可能未必係文本或者故事劇本，而係叫做動作劇本，即係話佢指導緊大家，起碼都要記啦，即係你唔可以就咁個腦記曬成個鐘頭點樣行噶嘛，都有一個咁樣嘅即係 Q 位啦。其實呢一個。對於我哋嚟講，其實係理解緊一個作品唔同層次， 即係話佢有個叫外顯外延嘅層次，就係、是、一個展現，可能動作，可能肢體，咁嗰個有個動作劇本啦。裏面可能有個故事劇本，嗰、那個故事劇本未必需要所有人都跟， 嗯、 但係可能係一個底韻去撐住嗰陣時，係咪都可以咁樣理解？ 嗱，當然我哋需要有一個好核心嘅故事，即係無論佢真係好故事性定係好抽象都好啦，都會有嗰樣嘢嘅。頭先你講到我哋有形體嘅劇本，咁呢個又好得意啦，即係形體劇本亦都唔一定係文字嚟嘅，即係譬如話真係去到好舞蹈嘅，有拉邦舞譜，佢嘅係一啲符號，佢係幫舞者記低個動作係乜嘢。咁但係呢啲舞譜其實記唔記錄到情緒咧？定係只係純粹係一個動作上嘅喐動咧？或者佢記得幾多嘅情緒、幾多嘅嘢喺氣氛喺裏邊咧？咁呢個又要靠翻頭先你所講故事嗰個劇本或者係嗰個文本去 support 翻兩樣嘢啦。咁無論你係用緊一啲好專業嘅舞蹈嘅舞譜去記低呢啲所謂動作，定係用翻文字去配合翻我哋成樣嘢，咁我覺得係相輔相成嘅兩樣嘢係。咁我哋又撐遠少少，譬如話我哋點樣記錄動作呢樣嘢，好多時候我哋去到戲曲嚇，無論係粵劇、京劇，我哋有所謂嘅一啲套路、一啲嘅程式。如果係要審一個華人審公堂，其實成個程式音樂有曬㗎啦，我哋根本就記都唔使記。我哋如果要去覺得好冤枉嘅嚇，有音樂又會係咁樣啦，跟住咧動作係咁啦，好似唔需要劇本喎，成套嘢擺落去就係㗎咯喎。咁但係其實佢又係某方面記錄咗嘅一啲嘢嚟㗎嘛。係啦，只不過可能佢嘅傳遞嘅方法係身傳口述多於文字去嗰樣嘢， 係 啦。 而呢樣嘢都令到我聽一啲老官講，就係佢哋去走浮嘅時候咧，係會有即興嘅，係即係即時就嚟㗎啦。即係一聽到音樂，佢要做邊段嘢，佢就嚟，因為裏面有一個套路可以去做。 呢啲就叫提光器啦，即係古老啲嘅，就係話其實成個古仔。三個幾四個鐘嘅一套戲，其實咧就用好多程式湊埋一齊。一開始可能就係、是、兩個愛人相遇，咁佢哋一定有啲套路啦，走嚟走去好開心啦。咁去到要分開啦，或者打仗啦，跟住有啲程式啊擺落去啦，跟住有啲冤屈嘢喎，要揾阿包公嚟審一審喎。咁又有成個所謂大審嘅程式喺度。咁呢啲基本上咧係所謂提綱戲，就係我只係寫咗個大概嗰個內容幾句嘢，跟住一個程式乜嘢，咁就列曬喺度。咁成晚八場戲咧就係咁噶啦，冇劇本嘅。咁劇本你要唱啲咩內容啊？咁咧就係靠經驗啦。你點樣食翻去嗰一啲嘅韻腳？咁啲老官以前嘅老官，因為佢哋做得多，做得多其實就係一個訓練嚟嘅，所以佢哋好能夠做呢件事嘅。咁去到而家嘅老官，我哋已經冇咗咁嘅環境去俾我哋 support， 所以而家我哋做唔到嘅，其實呢樣大部分都做唔翻呢啲嘢嘅。咁但係提綱戲就好得意啦，係佢係有文字嘅，有寫低喺個睇個輔導門側邊嗰度話俾你聽，今日我哋提綱點樣？咁其實大家係靠自己以前學咗嘅嘢咧去砌翻一樣嘢。咁呢啲提綱戲邊個寫咧？就係所謂開戲師爺啦。佢其實就係承繼咗以前所謂編劇嗰樣嘢，但係佢其實佢係執緊一啲藥材出嚟擺喺度，而呢啲嘢你要刻咗學咗，咁同我哋頭先所講嘅編劇咧有啲唔同嘅嗰件事係係啦係啦， 有啲爵士樂 feel， 係我 係完全係 頭先所講話，例如舞蹈影像咧，我真係更加難想像，即係佢點樣靠個文字嗱？首先咧，我認為係要有文字嘅，因為呢個係。最大家一體地，大家都認識嘅一個溝通方法，亦都係最容易去投入到啦。但係要用文字去轉啊，例如我用文字轉去 acting， 去演技。例如就係話呢一場係傷心嘅，你要鬧個仔，咁我明白啦。就算你做到好似好慈母咁去鬧，咁我都明白你錯喺邊或者啱喺邊啦。但係你要跳舞話俾人，你要跳出一個你真係好愛你個仔嗰個情況，但係你失去咗佢，跟住咧嗰個文字究竟要寫到去邊度，先至會俾到嗰個舞者去理解咧？而我覺得如果我自己做跳舞嗰個嘅話，得㗎，你俾好簡單俾我嘅情況，跟住我會自己演繹，跟住不如你話翻俾我聽，呢個係咪 OK？ 呢個係咪代表到個故事 OK？ 跟住導演係咪收貨？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make sense 啲嘅。如果講緊我哋話係觀眾同埋 performer 嘅一個發掘緊溝通嘅方法，我頭先所講嘅咧就係而家變咗好似擺編劇上台咁添。 唔係呢個係個事實嚟嘅， 係嘛？ 即係編劇係。要理解一個作品生產嘅過程裏面唔同嘅 make sense 嘅方法，咩意思咧？就係 嗱，剛才都講啦，個導演會話你個劇本寫得太多或者太少，都係關編劇事啦。但我從來冇聽過 storyboard 畫得太多嘅。即係最多話要畫另一樣嘢，唔會畫得太多嘅。我明文字會多成點啊？會多得過個 storyboard 其實唔會，只不過就係文字好似係佢係最容易去喐你，你去改動啦。佢講剛才講話演員佢點樣拿捏，通常會見到嘅狀況就係咩？如果你嘅劇本不足以令到演員去理解佢點樣去讀嗰個台詞咧，就即係話你個人物小轉寫得唔夠。你個所謂個後面嗰個角色故事，即係我要寫一堆故事去令到佢成個成長係唔需要關本身我要講嘅故事事嘅，但係你入咗嗰個角色，然後去再講。有陣時候我話由文字去到一個影視作品個過程或者舞台作品都好啦，其實中間就係文字其實做多咗好多我哋見到東西以外嘅東西，去令到大家知道係發生嘅咩事。其實呢個我估。文字嗰個功能都仲係好好關鍵喺當中。 係，即係文字係一定好，譬如話演員嘅話係好影響佢點樣去做啦。但係咩嘅文字亦都會牽涉到嗰個演員佢慣常嘅演戲嘅方法係點樣？即係譬如話，大家好常聽到啊，究竟由內到外定係由外到內咧？定係由我內到外到內先再到外咧？即係有好多呢啲嘅方法嘅。咁即係譬如話，因為有啲就係講啊，我要先裏邊感覺到。咁可能我透過你閱讀文字啦，可能佢描述緊嘅係啊呢個人佢嘅背景啊，佢面對嘅困難啊，佢嗰一刻諗緊啲咩啊，佢其實就係搞緊佢裏面嘅嘢。咁如果個感演員有感覺嘅話，你唔使話俾佢聽要喊噶，佢其實自己會喊。但係有啲方法係另一樣嘢嚟嘅，由外到內嘅，即係話先你要描述呢個人咧，佢個眼淚咧係首先由左邊流出嚟，右邊又忍唔住流出嚟，最尾一齊係咁崩潰啦。然後佢知道呢樣嘢咧，佢先接收到你要嘅係呢個效果。我要諗翻我自己做功課啦，我點樣準備呢個人要做到呢樣嘢咧？咁就由外到內啦。咁所以文字喺係講得好啱嘅，即係話嗰個文字創作者佢本身佢唔知道個演員係咩人，佢只能夠用佢嘅。自己的直覺去寫了一個譜出來，但是都很靠個演員怎樣聽。 不過有時候作為編劇呢，這個有少許行內的，但是也都是真的，就是我們都會想像是哪個演員，即是我們直頭用個演員名字去寫個劇本。那這個呢對於我和對於老闆都是有好處的，因為老闆很容易就會想像到那個是哪一個樣子去演那場戲，而如果那個演員是慣性演那場戲，我不是寫得幾，即不用寫那麼細節的，因為他已經能夠自己腦補埋，哦，原來那個演員阿喵瑞演這個就是這樣講嘢㗎啦咁。所以有時呢那個文字的奧妙之處就是他可以玩一些這樣的技巧，去令到大家怎樣一起共同的想像是更加接近，這個我想是挺重要的一個功能。 其實文字那個 support 那個支持呢，就算是你說一個舞者都很重要，即是我們我拍舞蹈肉像或者是一個舞台的演出，如果是一個舞蹈的演出，你都知道是沒有對白沒有文字，那好像剛才阿喵所說，那他有多慘呢？其實即是他說不到的嘛。咁但係我哋又有另一個角度去睇，就係話我哋好多時一啲嘅感覺情感咧，你用動作舞蹈表達咧，係會令佢延長嘅。即係話，譬如我哋用對白去傾嘅時候咧，講完做完，可能都係30秒一分鐘嗰場戲，你頂籠係拖到咁嘅啫。但係嗰一段嘅情節或者嗰一個感覺咧，其實可以編一隻10分鐘嘅舞，只係講一個離別。咁呢個又好唔同啦，同我哋用即係影像啊，即係用劇本用語言去表達。咁同埋，但係舞者佢點去支持佢10分鐘？除咗編排俾個動作，即係其實我見到好多舞蹈員咧都會自己去做好多功課，睇好多書啦，自己寫小傳，佢我係一個點樣嘅人啦，去 support 自己當時跳出嚟，我究竟要用一個咩情緒、咩感覺去做？咁呢一個延長嘅情感咧？又好似係我哋電影或者係舞台都可能做一啲，舞台劇都做到多啲，但係咧都唔會夠舞蹈 last 得咁長嘅嗰樣嘢。 我覺得人物小傳根本就係要演員寫，唔應該係編劇寫。係編劇係寫咗大概佢個背景嘅啫，佢點樣佢自己都會去創作去諗翻，佢先至出到嗰種嘅情感，同埋佢要自己去建構。即係我覺得佢應該係佢嘅功課。你呢個等我講。是他的功課的其實是不應該的，你改寫完之後寫一大篇呢，我覺得演員是一定改，導演都可能有要改的情況，那就浪費了編劇的時間。 這個才是真實的情況，因為個人物小傳有時候可能是有些騰騰呱呱騰騰的，那我們都要控制住那個，但是性格啊，你怎樣 家添，成日都話即係好多好好嘅演員會自己去做功課去創造個角色，就係咁，就係、是、個角色喺度嘅，個底妝喺度。咁你加咩上去咧？佢有咩小動作咧？嗰啲小動作同寫俾你佢裏面深層裏面諗緊嘢有咩關係咧？呢啲好多時候都係透過個演員又會加添。所以劇本好得意就係佢其實係一個信任遊戲嚟。即係同導演之間係信任，同演員之間係信任。剛才 Morris 講到就係，例如一個舞者，我哋如果寫一個咁樣嘅劇本，係涉及舞蹈情緒，因為舞蹈係一個關乎於情緒表現多啲嘅一個藝術形式。我哋有陣時就未必會寫得好清楚要跳咩，我哋唔會識寫跳咩，同我哋寫武打片一樣，呢一場小打。我哋好慳水慳力嘅，嗰場大打， 大打 係啦，咁只係咧分咗個時間數嘅啫咁樣。咁但係關於呢啲編劇上面或者文本上面嘅處理咧，翻嚟繼續講下，究竟有咩媒介會特別適合文本嘅創作，有啲特別唔適合咧？繼續學人沙龍，我哋講下擺文字上台啦。咁不如講下啲實際例子嘅操作啊，即係點樣能夠將文字係嘛變成一個舞台嘅製作。Morris， 你都有好多相關嘅經驗。 有一啲啦，即係以前啱啱幾年前啦，做過一個嘅舞台製作啦。咁就係我自己嘅，我自己另外有一個身份就係做粵劇嘅嘢嘅。咁啊，桃花源工作社，咁就我同我 partner 阿 Rex， 咁我哋就同香港舞蹈團合作做咗一個咧，係改編粵劇《紫钗记》嘅一個，將佢變成一個舞蹈劇場嘅形式去做啦。咁以舞為主嘅，係啦，但係裏邊亦都有一啲粵劇嘅元素喺裏邊。 就是、紫玉成煙。 係啦，就係、是、紫玉成煙啦。 當中一開頭去揀選，除咗係你個志趣本身就係呢一邊，有冇其他考慮？ 本身我自己好中意粵劇嘅，所以先同個 friend 一齊去做呢樣嘢啦。咁但係我哋亦都知道咧，喺當代嘅劇場咧，其實你真係唔可以淨係守住喺自己嘅位置，即係當然我哋會做一啲相對傳統或者係粵劇形式舞台嘅演出啦。咁但係我哋都好相信咧 cross over 呢件事嘅。咁所以我哋就盡量有好多唔同嘅嘢，就同其他唔同嘅朋友去 cross over 啦。咁嗰次就2018年咧，我哋就做咗一個紫玉成煙，就係將我哋大家都覺得好好嘅一個粵劇嘅劇本，我話呢個電影版其實都好精彩嘅，你見到兩位主角啊，或者其他人嘅導演。咁但係嗰陣時咧，好笑嘅，我 partner 成日都話，因為紫钗記實在太難做啦，即係如果你做粵劇的話咧，即係好難有演員可以能夠你過得到大家嘅眼係可以有任白六成啦。咁不如我哋轉個形式。如果我哋用舞蹈劇場去表達佢哋嗰種嘅一啲嘅抉擇，佢哋嘅愛情又會係點咧？咁所以我哋就將佢變咗做一個舞蹈劇場啦。咁啊，同阿雲濤一齊做。 如果我有一個文本喺度，跟住我要將佢變成另一個影像，或者係甚至乎頭先所講舞蹈啦，係咪？因為頭先講話視覺藝術係講緊一個發掘緊觀眾同埋表演者佢個情緒同心理狀態嘅一個互動啊嘛，其實咧你捉到 performers 表演者，其實咧係好難捉到觀眾係點樣睇呢件事啦。即係我頭先即刻會諗咧，《紫钗记》係太經典啦，任伯嗰個情況係太經典啦。咁即係話睇過《紫钗记》睇過任伯嘅觀眾，究竟佢有一個乜嘢嘅情緒及生理嘅狀態同埋想像喺腦裏面咧，哇！呢樣嘢咧係好難捉，我可以令到 performance 做到我嘅要求，但係究竟我要滿足佢啊，定係我要改變佢嘅觀感啊？改變佢觀感，佢點先為中意？我認為呢一個係超高難度嘅， 係難嘅。係難，我哋都係從文本出發先嘅，都係用阿導演阿 Rex 寫咗個文本出嚟，即係我同阿雲濤啊，同埋阿 Rex， 我哋三個人就傾咗好幾年時間，跟住先至落實可以做啦，跟住文本一路出嚟，其實都係抽取咗一啲我哋覺得好有感覺嘅橋段裏邊，因為我哋第一，我哋大家知道，我哋唔係講故仔。我哋唔係要重現《紫钗记》呢個故仔由頭到尾話俾你聽，但係裏邊好多嘅一啲嘅抉擇情感，即係譬如話佢哋相遇之後，究竟阿小玉嘅心情會係點咧？或者係去翻阿十郎嘅心情係點？又或者阿盧太尉個女，其實我哋喺個電影或者喺個 劇舞台上面其實很忽略這個女子的，其實她是怎樣呢？那我們反而在一個舞蹈劇場裡面，我們製造了一 part 其實是講緊她的。 不如我們都給觀眾去看下當時一些劇照，感受那個氣氛先。因為有時候改編的時候，除了是改編從文字變成了一個叫做舞台作品的時候，是有時候那個處理上是氣氛的處理啦、衫的處理啦，其實都重要。我們看到即係其實就有一些文字去幫手係嘛，喺後面去繼續楞住。 係，呢個真係擺文字上台啦，好應我哋今日嘅題嘅。咁我哋因為有好多好多段落咧，其實嗰、那個文字其實你見到咧，好似化咗做一個點題啊。 嗯。 當然某一啲情況其實係有兩位粵劇演員係唱緊嘅，現場唱緊。咁亦都將嗰個樂器咧簡單簡約變成咗三種好簡單嘅樂器，即係敲擊啦、二胡啦同埋笛咁幾樣嘢嘅啫。咁跟住咧就用一啲簡約嘅方法去做。咁呢一啲文字其實喺個出現嘅時候，有時真係配合翻佢嗰個唱情嘅、但有時佢真係一啲點題嘅字同個唱情係冇乜關係嘅。 我即係覺得個頭先講難度咧、我覺得。改編已經是一個難度了，處理經典又是另一個難度。咁一個改編經典的作品呢是有即但是呢我覺得咁樣有佢好玩的地方，因為其實可能十個有七個嚟睇嘅人呢，佢點都會睇過之前嘅作品㗎啦，或者之前嗰人點演㗎啦。咁所以即好處就係呢，你其實你好唔過佢係正常嘅。咁但係呢亦都有即係講真的，有個創作嘅好處呢，就係、是、啊，我可以玩啲二次嘅創作，即係講緊嘅嘢係講緊我點樣同返之前嗰個高手去玩。譬如話之前呢可能啊呢、這個處理手法喺佢嘅作品經典嘅處理嚟講係非常成功嘅。咁我已經假設咗呢觀眾呢係知道㗎啦。佢哋去到呢個位呢應該係會期待呢樣會發生㗎啦。但喺我嘅作品裏面呢，我就再想玩多啲啊，我有第二個處理。咁我就想問，即係譬如其實係呢、這個今次嘅呢個創作裏面呢，有冇呢啲嘅元素呢？有冇啲無論係聲音上啊、舞台空間啊各樣嘅元素裏面係同前人去玩嘅咧？ 有嘅，有好多嘅。譬如話音樂，其實我哋大部分係重新創作嘅。我哋嘅音樂設計啊，李哲毅啦。咁當然我哋又有翻佢本身嘅一啲，佢本來好經典嘅唱段係擺翻落去啦。咁又有兩個演員去演繹啦。咁有一啲口白，我哋就會用翻任伯原本嘅聲音，或者係阿波叔佢嘅聲音去做。因為咧，哇，口白真係冇得比啦！佢哋嘅口白係超級厲害，咁我哋亦都係作為一個向經典致敬嘅擺落去啦。咁呢幾樣其實都有喺度，咁同埋好多其實對於嗰個古仔嘅睇法，其實某程度上我哋滲咗自己睇法落去。譬如話我哋最尾嘅時候嗰一種佢要衝出重圍啊，或者最尾結局嘅時候，小玉即係、就是、我哋個結局係選擇佢並不是一個。大團結局嘅、 哦，你改咗少少， 係、啦，其實係佢面對翻有一個嘅黑衣人，其實咦，發覺啲黑衣人一剝咗個面具係李十郎嚟嘅，即係其實你係點樣抉擇呢？其實抉擇唔一定係會係咁樣嘅、如果唔係有黃三客嘅出現，其實個抉擇唔會發生呢件事嘅。 我嘗試理論化少少去講嗰件事，因為每一次我哋話將一個故仔擺上舞台又好，或者改編又好，其實你簡單去理解就係有一個部分叫故事。有一部分叫形式，即係同一個故事可以有好多個作品嘅，有漫畫嘅作品，有電影嘅作品，有舞台嘅作品，咁有廣播劇嘅作品，嗰啲就唔同嘅形式啦。去改編一個經典咧，有難處，剛才講到啦，但亦都有佢真係好處嘅，就係因為個故事嘅部分咧，大家都認知，我就能夠將大家嘅目光集中翻喺我形式處理上邊、我玩咗啲乜嘢，我想你去。見到一個情緒定係肢體形體嘅動作，嗰、那個係一個優勢嚟嘅。因為咧，我曾經有個另外一個自己嘅經驗去改編咧，就係我同一個形體劇場嘅導演合作啦。咁我哋係好朋友嚟嘅，但係從來冇合作過，所以係好朋友啦。合作完之後就好難講啦。咁嗰陣時咧就喺度講嘅就話：，誒，米克你隨便寫啲故仔俾我，我一定可以將佢變成一個形體劇場。形體劇場係非語言嘅。即係唔講對白嘅咁、我話嚇，咁、你都要俾啲少少指引我點樣你先做到㗎？咁當然我呢句説話可能挑釁咗佢啦。咁佢就話我乜都做到㗎咁樣。咁啊，咁真係咁我寫㗎喇噃。咁我成個故仔咧都係對白啦，內心獨白啦， 三個人 都少啊，全部都係內心嘢要講嘢嘅咁。咁啊，你做啦咁樣。收咗之後，第二日翻嚟咗。你改一改啊，寫唔到 會影響我哋友誼啊！唔改。 喂，有陣時係咁，即係咧有啲嘢都係有適唔適合嘅， 即係舉例，我覺得改編我哋話粵劇嘅一啲經典，其實有佢個形式上從粵劇到到舞蹈，當代舞蹈，其實真係有佢嗰個適合嘅地方，就係佢個底韻個美學咧，都係簡約美學。而呢個簡約美學喺形式上個轉變，其實可能係一個幾幫到手嘅事情。 其實我覺得，嗱，《紫砂記》本身即係我哋知道咧，佢唔係粵劇先啦，係明傳奇啦，由古仔改咗做不同版本嘅，而且亦都有昆劇版本嘅，係啦。咁跟住咧，其實係去電影先。嗱，電影佢變成一個個半鐘頭嘅劇，有啲人睇咧，雖然任白做得好精彩，但係係有缺失嘅，因為你要濃縮佢嘅時候，而你真係唔喐佢嘅文本咧，其實係好難嘅。即係你唔可以就咁 cut 咗啲橛 ，cut 啲橛咧，哦，將佢剪咗變咗個半鐘就得啦。其實唔係咁改噶嘛，改劇本。所以好多時戲曲嘅劇本改做電影版咧係有缺失嘅。咁去到我哋頭先講嗰個舞蹈劇場啦 ，OK， 我哋頭即係學你話齋，我哋其實 expect 觀眾係知道《紫砂記》係講乜嘢，而入嚟睇係集中睇我哋要俾你睇嗰啲嘢。咁當然亦都有即係我哋所謂相反就係冇睇過嘅一頭霧水。可能會咁樣，我自己都認為有個另外有一個經驗，我自己拍咗一個比較實驗啲嘅短片，就係攞咗《帝女花》裏面嘅一啲嘅感覺、啲情節。哦，我放映嘅時候，首先可能好多大家都係知道呢個故仔，香港人去睇嘅時候咧，就好有感覺，好有感動。但係一俾啲完全冇背景，可能係外國人啦，或者係其他地方人咧，咦，好似知道你想做啲咩，但感覺唔深，咁你其實你做拍嘅時候，或者你做嘅時候，你係唔知道個落差原來會咁遠嘅。咁呢個亦都係我自己，原來一個幾有趣嘅經驗，即係好似拍得幾好啊，大家都喊好喊曬咁樣噶，第二場完全唔知道你講乜喎。咁好得意嘅好有感覺。 因為咧，我覺得呢樣嘢咧牽涉咧，當你改編嘅時候咧，其實你個目的係想係會想做乜嘅，無論你係唔同嘅形式嘅話。其實大體上我自己去諗翻咧，可能係兩個方向。第一個方向係我將佢視像具化，即係令到你可能從舞蹈、從影像將嗰樣文字咧視像具化咗佢，咁樣啦。咁另外一個咧，佢係叫做我會睇叫感官轉移。其實頭先應該所講《紫砂記》嗰個情況咧，係啦，用我舞蹈呈現，其實係感官轉移。係啦，即係佢直情將啊，你覺得《紫砂記》係會咁樣，其實我想你對於《紫砂記》裏面某啲嘅情節嘅感官咧個角色係轉移咗佢，其實未必一定係故事會好㗎，而觀眾係有呢一個嘅認知嘅話咧，其實咧我覺得嗰個改編係易啲成功，即係佢知道個故事，而佢知道咦原來有咁樣嘅一個大嘅唔同表現嘅改動啊，令到我感官唔同啊，咁佢先至會覺得新鮮咯，而唔係覺得落差咯。 而好多時其實我哋係估唔到嘅，即係話每場嘅觀眾究竟佢有冇反應咧？究竟佢有冇睇過之前嘅嘢咧？佢點樣感受咧？但係佢喺當下個反應就會知啦。 係啊，但係有陣時候你一啲咁經典，你諗下我哋可以有折子戲，你諗下呢個幾離譜嘅表演方式。是不用看太多，中間突然間抽一段出來，大家又會可以享受到，就證明它是熟成點。所以有時候改編的時候都可能要揀的，即是揀一些什麼適合的作品去改編會容易一點呢，還是還是有些作品真的沒有辦法改編呢？下一節回來即管說一下有沒有作品真的那麼難改編，甚至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翻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講下擺文字上台。咁剛才咧就講咗好多擺上台之後咧都成功嘅例子啦，即係大家無論從創作者嘅藝術滿足，到觀眾去認識或者有新鮮感去睇一個作品或睇一個故事。但其實有冇啲作品咧係真係我哋唔好話失敗，但係係好難去從文字改編或者搬上舞台嘅咧？ 我諗都有嘅，真係。譬如當然有好多我哋估佢唔到啦，即係喂咁樣改嘅，咁樣好多啦。咁但係有啲其實我諗取決於佢真係改變嘅形式啦。即係話呢個形式咧改做音樂劇咧，真係得啦。哇，拍電影啊，真係災難。即其實係會係咁樣噶嘛，我哋會遇到一啲咁樣嘅例子嘅，其實都多嘅。 如果我會諗到佢唔單單係文字啦，即係有文字，可能亦都有漫畫或者點樣嘅情況。但係咧，大部分無論文字定係漫畫，係關於體育嘅咧， 轉成任何一個嘅媒體咧，我係基本上未見過，除非就係嗰啲你 Michael Jordan 跟住又加個卡通落去，大家其實唔係睇緊籃球嘅，係啦，呢件事咧就有機會。如果唔係話，我未見過有運動而改編嘅話係有成功過我咁滯。 好多時候我覺得係咪將一啲經典，譬如漫畫，然後去到一個影視化，佢變咗個電影咧，好多我諗對粉絲嚟講咧，就係、是、你唔好破壞佢，已經等於合格噶啦。咁、但係咧，其實係好難破壞嘅。 啱啊！ 因為佢本身就係佢冇辦法係，即係人樣係咁樣噶嘛，佢冇辦法係漫畫咁嘅樣噶嘛。 你個小甜甜，你好難搞到佢半隻眼係半塊面咁大。 你越似佢就越慘，係咯，係咪？咁但係你唔似佢就唔係嗰樣嘢喎。所以但係所以呢個係另一回事，但係我就比較係咁嘅，我覺得如果你帶住一個眼光去啊，我想搵啲同樣嘅嘢，或者希望佢真係重現到哇我睇呢個作品嘅時候嗰個光彩，我希望其實呢就一定係失望嘅。但係我調返轉我係會咁嘅，呢個作品佢都有個作者㗎嘛，係咪？佢點樣 handle 呢件事呢？佢明知㗎，佢明知其實係我冇辦法拍到嗰啲漫畫咁樣㗎。咁佢用咗啲咩處理呢？佢係選擇用啊，我直接化到佢越似越好啊，定係佢用緊其他方法去做呢？好多可能係技術上嘅嘢，我覺得都會揾到啲嘢去欣賞嘅。 我覺得有幾樣嘢要去處理。第一呢，就係嗰個期望落差。即係你明知道係一個漫畫改編做一個叫做巨像形式。其實大家不可以追求一種寫實的狀態，因為它原本就是來自於漫畫的嘛。我們應該要發明一種所謂視覺的期待，或者一種方法，就是有一樣東西是叫做漫畫改編而成的電影，這個就是一個類型了。而那個是一種 很定了的美學來的，就是說我們是不會去跟它執著它的頭髮是不是那麼誇張啊，或者怎樣，可能要鬆動一點的。但這件事呢很明顯是未出現，咁未出現嘅時候咧，就會產生一樣，就係嗰個想像嘅落差。我哋剛才講咗好耐嘅，其實呢樣嘢就係無論從文字到 storyboard 到一個舞台表演，其實最重要就係嗰個想像嘅一致性啊嘛。點解好多時候講運動或者講我哋話漫畫，其實更重要可能係例如有動作場面嘅故仔咧，都係特別難改編嘅，因為嗰個動作我文字點樣寫，其實係嘗試你 touch 下，你然後自己腦補埋個動作場面噶啦嘛。即係咁，然後嗰個點樣飛檐走壁咁，係咪你自己會去想像？我拍翻出嚟實唔夠你嘅想像勁嘅，你嘅想像可以好誇張。 如果我咁講咧，大家有冇覺得武俠小説或者金庸改編嗰啲咧，有冇算係都算成功過，定係都難去滿足好多人咧？ 大家點睇？ 嗱，我諗大家都係逃避緊去講一啲失敗嘅例子啦，所以我都係唔會舉一個實例。但係咧，譬如話， 我以為都係前提，大家 以為你會爆個 逃避啦，等我， 大家正正期待。 但係我覺得咧，譬如話金庸嘅小説轉電視劇或者電影都好咧，兩樣嘢係重要嘅。第一，選角，究竟嗰個楊過係咪嗰個楊過 feel 先，係咪嗰樣嘢先？如果得嘅話咧，贏咗一半啦。第二樣嘢就係嗰個意境啊，因為你武功嗰樣嘢，武功其實係當然係真係有個功夫可以學，但係你真係講到飛天遁地係唔冇可能噶嘛。咁但係你點樣營造嗰個氛圍咧？包括你嗰個所謂嘅仙境、所謂嘅江湖、唔同門派之間嗰個氣派，同埋最緊要係嗰啲精神啊！每一個門派代表緊嘅一啲精神，每個角色佢嘅神髓喺邊度？呢啲嘢其實係有一睇嘅，同埋係高下之分啦。如果佢滿足到呢啲嘢咧，其實是一樣好，我真的覺得不會差過小說的，因為那樣東西都是一個很好的創作來的嘛。 我就想到一個例子，我夠膽講的。剛才我們講開漫畫，其實漫畫剛才我們一開播的時候我們就講到，我自己就是用影像變成文字寫低文本就去回可能影像啦。咁漫畫我不知道某程度上是不是這樣，那些漫畫的作家。咁我突然間諗起呢，中華英雄有電影版本啦，亦都有武劇嘅版本嘅。咁咧，哇！我自己咧就反而中意武劇嘅版本。當然佢唔係表現緊啲武打，但係咧，點解我會中意武劇嘅版本咧？因為佢好多角色嘅內心嘅掙扎，反而佢做到，唔知點解電影版拍唔到。例如話華英雄，我好記得喺呢個武劇裏面最尾嗰一場。即係佢，你都知天煞孤星，佢只可以自己一個啫嘛。嗰一場獨舞咧，就睇到我喊嘅。即係阿黃佢哋個主角就坐喺度， 好簡單嘅動作，即係唔係啲大跳好多，就係一個好抽心，一路都係好抽心向內嘅一個動作，就跳咗即係可能五分鐘一段佢自己獨舞，跟住其實就成個就 round up 咗成隻舞，哇！真係痛到啊！但係咧。即係好老，即係得罪講嘅，即係電影版我完全感受唔到嗰種嘅天煞孤星嘅。 但係呢一個就聽得出一個重點，就係觀眾係一個咩嘅立場好重要。即係例如 Morris， 大家成集聽到係好情緒向嘅，好中意睇情緒。而舞蹈形式係好適合情緒表現。漫畫唔同你搞情緒嘅，漫畫係講動作場面，係嘛？嗰啲動作有幾勁，打得幾好咁。所以有陣時咧，你個觀眾本身係一個咩位置咧，係好影響佢改編成唔成功。即係唔係個改編者可以決定嘅，因為同一件事入到每個人眼中係會唔同。翻翻你嗰個剛才個問題就係邊啲人會覺得改編得好？我幾覺得冇睇過金庸先生小説原著嘅，容易啲覺得好。 好啊，本人 是不是你咪覺得好咁、啊、佢抽取咗，然後用翻個電影語言，即係學 Eric 話齋，佢其實佢用翻另一個媒介嘅講故仔方式去講一個故仔，咁佢一定有啲刪減㗎，佢有啲嘢處理㗎，佢講翻整齊㗎嘛件事。但係對於你忠於本身小説嘅時候，你會發覺我哋受限制㗎嘛，即係唔係講串流平台嘅時期啊嘛，而家係講緊一個每一套劇個時數係緊咗，有幾多集係緊咗。你點樣塞個故事入去？係咪？你嗰樣嘢唔係咁自由噶嘛？而家串流可能自由啲，因為你每集可以長短唔同。但係當我哋改編嘅時候，有好多物理限制，我哋叫做，我哋要計埋要廣告時間嘅。咁我邊一個位落嗰個叫 out， 去令到佢廣告之後翻嚟，咁成個小説冇咁多 out 嘅，我要自己加嘅。好多呢啲改編係要諗嘅。咁如果你本身係冇睇過小説，咁你咪會享受到呢種嘅設計，一個新嘅作品咯。但係如果好似我咁，哦、我真的很喜歡看個小說，其實我想像出來的那個人又不像你那個人，那我都可以嘗試即是、啊、讓你過，但是有時候動作場面，例如我覺得金庸先生早期的作品呢可能容易啲去視像化的原因是書劍那些呢拳腳那些是硬的功夫，去到後面呢開始多了一些 V1 的，即是呢要 CG 先畫到的東西，早期不是，早期的招式是講到出來的。所以你就會發覺改編其實都受到這些本身的故事的限制，我們改編之後的形式限制，以及觀眾帶著不同的背景去閱讀的時候，就會得到不同的滿足感。 是的，就好像我剛才所說話，究竟你想呈現還是你想改變觀感，我覺得這個是很關鍵的。例如我諗其中一啲經典嘅改編喺電影嗰度就係啲童話故事啦，係啦，即係你又唔話俾我聽，我不嬲都以為佢係丹麥㗎嘛條美人魚，你又唔話俾我聽佢又唔係丹麥嚟嘅咁樣，咁白雪公主佢個名係因為佢白雪啊嘛，咁你又唔俾佢白雪，你又唔話俾我聽， 人哋解咗咯，人哋個白雪個名係因為喺落住雪嘅時候生， 係咪啊？即係唔關其他嘢事， 唔關佢嘅樣事 啊，係啦，係啦，連個性格你又唔話俾我聽，係有少少改變嘅，即係佢係現代啲嘅嗱。我想講個情況嗱，首先我認為改咗佢，即係觀感轉移係好啲嘅。是做得會好啲嘅，無論形式啦或者點樣嘅情況係會好啲嘅，會有多啲機會會成功嘅。而我最關鍵咧，頭先都所講就係我哋捉唔到觀眾係點樣嘅。我成日都咁諗，捉唔到佢，我就話俾佢聽，或者我教佢應該點睇。係啦，嗱，我唔計話啲大片出嚟，大家點樣睇都識㗎啦。即係類似就係話，我會咁樣去改嘅，我會唔會嗱？呢個唔係導演，亦都唔係演員去做噶啦。我唔知邊個角色去做啦，究竟 marketing 啊，定係點樣？即係慢慢會話俾佢聽啊。其實我哋今次會點樣做嘅？例如搞個宣傳，係講緊唔同嘅白雪公主，仲有啲乜嘢唔會做嘅嘢嘅？你覺得唔會嘅？跟住玩完之後咧，大家就會對於呢套戲咧係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就啱你嘅改編。 我哋城長裏邊有一套係真係做到呢樣嘢嘅，而大家應該講個名出嚟就會睇過。就是《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後現代激情篇》只要你加後現代下去大家就知道他不會喜歡原著講 正正我就是想講一點呢，就是去到一個位置呢，就是呢改編的作品是不會拿來跟原著比較的，就是你改編得夠多，多到個地步就是你莎士比亞的東西、你天鵝湖這樣，這些作品因為改編的次數實在是繁星那麼多，你就是不會再 諗之前。咁但係所以而家再改編呢啲作品嘅人，其實要多謝前面嗰啲點樣一步一步，尤其是最頭嗰幾個 食咗你嗰啲， 抵住嗰樣嘢，然後去到呢度。係啊，所以其實如果 take it easy， 即係講緊唔好太介意嗰個究竟係原著一定係咁樣，好重噶嘛。你作為第一個改，一定會遇到呢啲嘢嘅。但係其實都係一個勇者嚟。 原著嘅光環。有陣時候我哋點樣迴避佢咧？係咪？剛才講後現代嗰樣嘢點解咁重要？就係因為解救主義出現之後，我哋就已經覺得原著或者原著嘅光環係可以消失嘅。我哋就中翻個詮釋權，然後再去創作。但係呢樣嘢另一樣小心咧，就係剛才講到，例如其他文化背景嘅人去睇一個自殺嘅故事，佢未必會睇得明，或者一個叫做帝女花嘅故事未必睇得明。當我哋去改編一個唔係我哋文化背景嘅文本嘅時候咧，其實文化嘅挪用或者誤讀咧，可能係另一個小心去改編嘅一個事情。 絕對都係嘅，因為其實有我哋好多時咧，譬如改編一個外國嘅劇本小説，譬如話Serrano 啊《大鼻子情聖》啦，好多不同嘅版本啦，咁去年亦都有一個粵劇嘅版本啦，羅家英先生去改啦。咁佢將嗰個時代改做明朝嘅一個土木部之變嗰段時間嘅。基本上佢幾忠於原著嘅，所有橋段裏面嘅嘢都算係幾忠於原著嘅。咁但係有一啲可能係我哋東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其實會唔會咁做啊？即係作為一個明朝時代的將士，會唔會咁做呢？我哋唔係法國浪漫的騎士喎。咁嗱，呢一啲嘅文化轉變嘅底，佢轉變究竟我哋點樣去寫得翻入去一個粵劇裏面咧？一個法國本身嘅一個劇本。咁呢啲就係好注重呢啲嘅小節點樣去做啦。 所以咧，當我哋講擺文字上台，雖然講緊係改編，但係實質上係講緊創作。改編都係創作，用新嘅方式去觀看一個新嘅作品。我哋下一次學人沙龍繼續講其他嘅主題，下一次見。